Kikiyomi, Kikiyomi， 周末小雨，海岛船比望天更好。三色秋苞，米花独享，没人打扰。紧握着你的手啊，时间会变小，哪怕摩天轮翻滚到了30000英尺高。七色气球，巴巴拉，老板又跳脚，真好。我要射中绒毛兔子，管它叫宝宝，我宝宝晚上睡觉放在枕边当做我的宝，粉色猫咪卡通表挂它脖子刚好。清早起床 Kiyomi， 锻炼身体 Kiyomi， 香香的早餐 Kiyomi， Kiyomi， Kiyomi， 偷偷的想念 Kiyomi， 亮瞎的小子一个新的一天睡醒，你要对我好，你知道，想象白云映在海滩，惊艳的大脑，你的微笑很重要，不准说我无聊。都